的潮汐，见证这段爱情。那个女孩叫做 Angelina， 歌声甜得像蜜，忽远忽近，男孩忘了自己。

Cheers.

这次约会，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，准备了12朵玫瑰，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。你的美不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 Baby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我不后悔。 像风是首歌。

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被人爱，谢谢你的慷慨，是我自己活该、哦哦、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被爱，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 时间就像一段渐行渐远的旅程，四季更迭，永不停息。留住时间的方式，唯有把它变成一段美好的回忆。鸣笛启程，和九六九一起留住时间，回味经典。